Raise your hands up, raise your hands up, raise your hands up, raise your hands up, raise your hands up.

时间能入座，请你不要到处抠抠，找人需要抠抠，不要硬着没抠抠、哦哦、用力到处抠抠，花掉所有抠抠，千万不到绝 的孤寂，也相拥抱着你。 You're close to me, but I got in between. Tried to square, not be in there, but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been. Hold back the river,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. Hold back the river so I can stop for a minute and see where you hide. Hold back the river, hold back. Once upon a different life, we rode our bikes into the sky. 未来自由发挥，心里藏着一个我的所以存在。

忙乱到竞争有用，这股寸寸痛的事情不是都能够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像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犯错的废话就惹到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走白晶晶的笑容，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伟大绝不做野心家，只是谎话算是个天下，巨大的挣扎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齐天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 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？ 您给说说。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，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。朋友圈让长辈先发，要及时点赞哦。腊月27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。

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 找到 光，哪里都是我梦想。